下红色高跟鞋，穿上舒服的拖鞋。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是在家中收听我们的爱的更久点，这样一档你可能听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从来都没有点过歌。今天晚上呢，可以趁真的相对于其他日子少很多朋友的时刻呢，送上一份祝福。因为有好多朋友真的都在忙着过年的事儿，都忘了我们了。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情书，写一封吗？ 笑得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虽然爱不是用语言说一说，而是应该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但有些特别的日子呢，女人嘛，还是喜欢得到一部分的肯定。其实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就是对她最好的肯定，所以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呢，也将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都将是直播，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也是点播节目中经常出现的歌曲，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首小情歌，来自 Angelina 2999朋友要送给女友的小情歌，祝她天天快乐，明天快乐，过年快乐，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有些歌真的是天生自带的，让人心动，让人觉得心特别的干净的那种气质，比如这首小情歌。虽然已经11年了，依然觉得小情歌的旋律还是那么动听。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张太太要送给张先生的。话说真的，看到你的点播这个小纸条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他说我家张先生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收听节目，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女听众要多于男听众，因为这种很感性的节目嘛。张太太好美丽，今天晚上说我要给我老公点播一首歌曲，明天呢就要过2月14号了，可是呢他要回老家过年了。哦，是张先生啊，两个人呢就是美好的幸福的小情侣关系，明天呢就要分开好几天了，所以想为他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给他，也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甜甜蜜蜜，节日快乐。是啊，甜甜的 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会让你觉得要谈条件讲条件，但如果能够唱出无条件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是放下了自私自我，更多的是为他的快乐以及他能够带给你和他们共同的一些快乐做点什么，不再只是在自己的小小世界当中纠结或者是带来一些人为的不愉快的东西，反而是更希望两个人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了他的优点，爱一个人呢是包容了他的缺点。喜欢是一种心情，而爱呢是一种感情。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友，他叫做梓潼，他呢也要为所爱的人点播一首歌曲。他说听了很长时间节目了，此刻心爱的人正开着车，我在旁边，希望点播一首张宇的给你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些鼓励和祝福。我们即将开始进入婚姻，我想对他说，未来不离不弃。好啊，月色撩人，美好的一切都将到来，只要我们不离不弃的一起往前走。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 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了，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儿继续在北京乐广播的这个平台当中为你的在乎的人传递的祝福，我也非常愿意帮你传递这份祝福。只是时间的关系呢，明天晚上2月14我会等待你。而此刻呢，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悠然小天空朋友要点播的歌曲，他说这一年就要过完了，明天就要回家了，真的是很多的滋味。谢谢所有对我好的人，我会回来的，爱你们。 Baby, baby, 说你也爱我 And 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被失去你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 在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的歌声中，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被爱着的人都会微微发光，有爱的人也会发光。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爱，去在生活中好好的爱这个世界。